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领衔主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年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在全国上映。片中长达1个多小时的 3D 长镜头让世界各大电影节的观众叹为观止。而在即将上映的版本当中，导演毕赣又对影片进行了重新的剪辑，比之前放映的版本时间还要长一些。发布会上，导演毕赣说：“ 终于交作业了，终于把它剪完做好了，满意了。因为还有很多细节之前没做好，就是把细节都补充完整。我从来不关心多长，对，然后那些痛苦的都已经忘记掉了，现在只有一个甜蜜的结果。觉得演员他们做出很大的奉献、牺牲，愿意像非职业演员一样。”但是电影的结果是最好的。 汤唯在电影当中扮演女主角，她表示拍这样一部电影十分过瘾。 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电影梦的人，从我们跨入这一行怀揣那种梦想，就是像我看到导演的第一部路边野餐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猛劲儿，所以一直都挺期待，然后也很开心他能够邀请我，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过瘾，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的特别的棒，大半夜的，所有的人在那儿一遍一遍的练完以后，但是就5天，我们5天排练3天，2天拍摄，每一天最多拍2条3条吧。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最后终于到最后一天，也就是第5天的第2条拍完以后，大家欢呼耶，终于有一条可以用的了。 影片将于12月31号在全国公映。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2004年，北京人艺的小剧场，一部聚焦婚恋情感问题的话剧《合同婚姻》，曾在观众当中引发强烈反响。14年之后，这部作品以青春版面貌重新归来。这部剧由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家俊、张点点、傅瑶等主演，将于11月4号开始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和观众见面。近日，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北京繁星戏剧村开幕，一直到12月25号将带来18部剧目，计划演出70多场。本月30号到31号，美国玛莎·格兰姆现代舞团将到访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带来2场寂静悲喜现代舞演出。陶身体剧场10周年纪念演出将于11月24号、2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入夜之后气温下降较快，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 明天本市又将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活动，北风再起，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体感有点冷，晨练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5度到1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早晚应适当添衣。明天白天北风渐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2018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节在10月23号繁星戏剧村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主题是融，强调小剧场戏曲的包容和开放，跨界与升级，百变多样，个性鲜明。从宋元到明清，从天南到海北，从前旦到昆生，从传统到创新，一方舞台在万种风姿。邀约剧目豫剧、崔氏与朱买臣今天也来到了节目当中，他们又有哪些精彩的亮点？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玩转小剧场戏曲。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2018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以及当中的一个重点的剧目，叫做《崔氏与朱买臣》，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首先呢，欢迎一下艺术节统筹韩月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次的所有的节目，所有的剧目都在你这儿统筹，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为什么把身边这两位请来了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好吗？ 第一位是那个我们这个《崔氏与朱买臣》的编剧和制作人欧阳梦霞， 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是我们《崔氏与朱买臣》的导演饶谦。 啊，主持人好，韩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啊，一会儿离我们话筒稍微再近一点啊。这个饶谦是一位艺术家啊。 不敢的， 收到了一个定位，然后还走错了地儿啊。后来我们说，这个艺术家的确是不太一样，就关注点根本不在这儿。姚谦，你们的戏什么时候演？ 我们是11月6号、7号的晚上7点半，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是最紧张的排练的时候？ 其实还好，因为好在我们中间有过一轮的演出，这是我们第3轮的演出， 就是复排是吧？ 对。 那还那么晕， 确实是出门忘带脑子。 好，我们是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啊。其实我们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很多的喜欢戏曲的朋友了解到，这一次的艺术节很不一样。 对， 让更多的从来可能都没有看过戏曲的朋友能够走进剧场，因为真的很不一样。 确实很不一样。 对，月超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好吗？ 好，首先呢，这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今年已经是走到了第5个年头。 嗯， 啊，第5个年头呢，就是今年的主题字是融，就是 就是包罗万象， 嗯， 然后各种的形式的展演，还有各种剧种的展演。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这个《崔氏与朱买臣》，其实是豫剧， 嗯 啊，然后这个在整个艺术节期间，然后我们会有多剧种的啊，就梆子腔我们就请到了三个剧种， 嗯， 比如秦腔， 嗯， 然后豫剧，还有河北梆子， 嗯 啊，而且呢，这个是小剧场戏曲艺术节这种节庆的， 嗯， 是和我们普通的戏曲不大一样，就在哪儿，就是它利用了新的一种演绎手法， 嗯， 然后在继承和传统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演绎手法去摸索和探索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呈现， 嗯，嗯， 这是我们艺术节总监周荣老师，然后一直在给我们说的，就是小剧场戏曲。不是说把大剧场的人进行压缩， 嗯， 不是说把大剧场的舞美进行压缩，说放到小剧场里去演，不是，它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 嗯， 然后是也是戏曲， 对，我记得第一年做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时候，我眼前就一亮，我说不会吧，这里面还有那个现代的音乐形式。 对对， 对吧？ 它会有现代音乐形式，嗯， 有 rap 啊， 对，有 rap， 然后在里面还说话，嗯， 对， 我记得第一届有话剧加戏曲的， 对， 有 rap 摇滚加戏曲的， 对， 啊，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可以这样吗？目前大家会以去看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作为一种时尚， 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年我们的一个主题的话术就是说。这个玩转小剧场戏曲更时尚， 嗯嗯， 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那个 rap， 其实 rap 就是有说有唱，在戏曲里面其实几百年来就有， 对， 比如说戏曲里面的数板， 嗯， 然后就很类似于当今我们流行的音乐里面的 rap， 对， 其实那种模式和现在模式是一样的， 嗯，前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或者网视频网站里看到这么一段，就是全场大合唱，跟张云雷一起哈， 对对对对。 哒哒哒哒，满眼都是。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感动。 嗯， 如果说有因为偶像而真正的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艺术啊，传统的戏曲，那我觉得这些偶像真的是功不可没。因为如果年轻人不喜欢的话，那我们的戏曲如何传承呢？ 对，就会出现断代。 嗯，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说说我们这个豫剧吧。豫剧，豫河南啊，两位是河南人吗？ 我是算是半个河南人，因为我中专在河南学的河南豫剧。 哦，就那会儿学的豫剧。 对，中专的时候。 这个豫剧叫做《崔氏与朱买臣》，可能很多喜欢戏剧的朋友或者喜欢传统这个文学的朋友都知道。但今天我们还说一说这故事好不好？这样，请编剧说吧。编剧说完，让导演唱，惩罚一下他。讲一下这个故事。 嗯，这个故事呢其实来源于咱们传统戏里面的马前泼水， 嗯， 然后呢咱们那个张曼君导演的有那个京剧的版本， 嗯， 然后咱们的昆曲里面还有烂柯山这个版本， 嗯，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在我们这个戏里边呢大的那个框架和结构并没有改变， 嗯， 但是呢我们重新的去塑造了那个崔氏和朱买臣这两个人物， 嗯， 因为在传统戏当中啊咱们朱买臣是一个那个用我们现在的说话叫那个书呆子死读书的读书人， 对， 然后那个崔氏呢是一个只知道嫌贫爱富的这么一个泼妇， 嗯， 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两个人可能以前在传统戏里面过于类型化传统化，然后我们希望能用我们现在年轻人一代的视角去重新的去解读他们， 嗯， 所以说我们在尤其在我们这个戏里边的最后一场做了一些特殊的改编， 嗯， 关于具体的内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然后去看这个戏， 嗯，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关于所有的东西，除了服装舞美，然后关于唱段我们全都是重新的去创作的， 嗯， 然后里面有我们很多那个主创的心血在里边， 嗯， 可以下面可以请我们的那个导演给大家演唱一段。 我只知道刘大哥讲话立台片，那就我只知道这么一段了，让导演给我们唱一小段好不好？ 您刚刚说刘大哥讲话是想要唱刘大哥讲话这一段吗？ 啊，不不不，咱们还是 宣传我们的崔氏与 朱 买臣，好不好？ 好的，那就这样吧。因为刚刚我们的制作人和编剧也说了，就是我们这部戏确实是凝聚了我们好多主创的心血。 嗯， 我们都知道，作为戏曲音乐的话，它确实是戏曲的灵魂。 嗯， 我们这个剧，呢，确实在音乐方面也有一些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些突破。 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又是围绕这个话题，我就给算是给大家抛砖引玉吧。 好， 然后就是简单的唱两句。 嗯， 就是。我们的第一场，崔氏和朱买臣两个人 刚见面 的时候，这个唱词是一潭静水风浮动啊，就两个人本来心如止水，结果一见了对方就心里边开始起这个波澜了，然后柳枝丝丝细柔情。当然我唱的肯定不如我们的男主演好听， 这就我们就听个意思，你不要太谦虚，我们都知道你能唱啊，多唱几句。 谢谢，就唱这两句吧。 嗯嗯， 一潭静水风浮动，柳枝丝丝细柔情，细柔情。 真好，就有时候觉得我们在看到古典文学的时候，还是觉得就那么有意境哈。 对对， 古人是那么会形容啊，真的很好。那问一下编剧啊，这里面的词啊，都是由梦霞来写的，对不对？ 对对，原本是纯原创的。 对，说一下你创作的过程好不好？ 嗯，其实这个戏啊，就是原本是我看到了一个吕剧的《马前泼水》的本子， 嗯， 它是一个大戏，当时那个山东吕剧团想让我改这个戏， 嗯，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戏就没有落实下来， 嗯， 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本子，觉得里面的这些人物啊都特别有趣， 嗯， 如果就是因为虽然这个传统戏里面有很多经典啊，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不敢去逾越超越他们， 嗯， 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要去抒发自己对这个戏关于这两个人物自己的看法， 嗯， 所以就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和我的同学啊，还有我的老师啊，平常一起就是经常看戏的朋友们去不断的打磨这个戏，在他们帮助下，然后把这个本子写出来了。 嗯，其实我们就是有乡土教材，然后也有我们之前成型的这个戏曲的剧目，同时还有很多的历史的记载都提到过朱买臣这个人，他应该算是一个勤奋苦读的代表，是吧？ 对 啊， 对， 像那个《三字经》里边有“如负心，如挂角”，这个“负心”其实指的就是朱买臣负心读书。 对， 所以说，其实，在传统戏里面， 嗯， 朱买臣这个形象可以说是历来好像作家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励志的典型。 对，伐薪啊，其实这个负薪就是挑担书生，就是砍柴，因为他们家很穷啊，很家贫，以伐薪为生，挑担书生，所以负薪就是背负的这个 背着柴火 的意思，就在这个三字经里面就有这个， 对对对， 啊，写的就是朱买臣， 写的就是朱买臣。 对， 对， 传统印象里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哎呀，真太刻苦了哈， 嗯， 太刻苦，后来就是被这个崔老爷子看上了，是吧？崔氏就是他的女儿，然后我们听到的故事就是，哎呀，这女儿就是逼他休妻， 对对对， 呀，激将法哈，然后这朱买臣就是，哎呀，不行，我要好好读，更要好好读，然后就成功了。这是我们的故事，传统的故事，你们的理解是什么样？作为年轻人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嗯，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戏里面创作里面， 嗯 嗯，不像就是现在有一些很多新戏啊，就是说为女性啊， 嗯， 去翻案啊什么的， 嗯嗯。 其实我在写这个崔氏还写朱买臣的时候， 嗯， 我们更多的想的是让它更立体、更丰满一些。 嗯， 像那个我们不想要那个固化他们的形象，就比如说朱买臣，他不算是一个死读书的形象， 嗯， 他可能在我们换到我们现代人的眼光里边，他更想的是那种渴望成就，成功，然后功成名，就是渴望去能够 去养妻子，然后实现一个男人的心中的抱负这样一个形象，而不是说一心希望去给高中或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崔氏这个形象嘛，他不是一心只去依靠男人，或者说在这个男人没法养活自己的时候就要离开他，而是说他希望在自己的帮助下，然后能够跟自己的老公过一个举案齐眉的那样一个日子。然后呢，在他觉得自己成为这个丈夫的拖累的时候，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这种激将法，然后让他彻底的觉醒，觉得不能在这种死读书的状态下就是继续下去了。然后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在这个戏的第三场和第四场都加入了很多自己重新的解读。 所以这写的是夫妻之道，相处之道，是吗？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特别希望用现代人的婚姻观去重新解读这个故事。 导演怎么看？导演跟编剧聊的时候，你赞同他这种改编吗？ 其实原来确实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太熟悉了，而且一般在传统戏来说，可以说这个都是把崔氏作为一种嫌贫爱富的形象去塑造的，就是说哎呀，这个男人好像没什么前途，我再跟着他也是吃苦受累，那我就改嫁吧。然后最后呢，结果到那个朱买臣高中的时候，又跪在他码头前说当初都是我不对，他又后悔了。我一直觉得哎呀，可能现在再让我们的女性观众去看这样一个戏，他们心里会不舒服。 是啊， 所以说我们就也想尽量的能不能从崔氏的角度，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女性的角度去解读这样一个能够当时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但是后来也是由于生活所迫，不怪他自己，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只想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他也你也不能让他去承担过多的其他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没想着为崔氏翻案，但是好像后来这个戏做着做着觉得哎，好像我们这个崔氏跟以往任何戏的崔氏好像都不太一样，好像这个形象真的是有一个新的崔氏的形象。所以说在我们最后的结局上，可以说是真的是不同于任何版本的这个马前泼水和这个崔氏的形象， 就它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故事哈。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两个人 对 他们的一些经历。的确，我们小剧场就是要做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对吧？ 对。 那导演，我们在故事方面，在你的导演手法方面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在做探索吗？ 其实我刚开始就是我的创作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吧，一个是变旧成新，一个是创新如旧。首先说变旧成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故事， 对， 但是我们如何用现在的角度再去解读它，就让它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看它这个故事并不过时。然后创新如旧，其实所谓创新如旧就是我们戏曲的唱念做打的一些传统的手段其实是很丰富的，既然就是要排戏曲嘛，就是还是要利用这些传统的手段，但是也不是把传统的程式都照搬过来，我们要根据这个戏的情境，然后让这些传统的程式在这个戏里边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为这个戏增光添彩，能打造成一台也特别好看的一台戏，就是在这个可视性上，比如说在一些舞台调度上，然后在一些城市的表演上，能够让两个演员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说这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创作理念。 然后在唱词方面啊，孟夏你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其实一往的那个豫剧啊，可能就是比较接地气。 对，所以我刚刚听你刚才这词儿特别有意境哈，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想我在写这个唱词的时候，我想一改就是您刚刚说那个刘大哥讲话那种形象，因为咱们豫剧其实是包罗万象的，就像我们的戏剧节的那个理念一样。然后所以说我也在跟导演一起在做一种探索。我说我能不能把唱词写得更文一些，文雅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咱们的音乐呀，然后这个舞美呀相配合，可能就会把这个咱们这个豫剧呈现出另外一番风味来。 对， 结果我觉得在那个剧场音乐响起那一刻，大家就真的就沉浸进去了。然后那个唱词那个幕后唱一唱起来的时候，就大家就原来豫剧还可以这样。 对，因为原来我们大家想象当中豫剧啊，传统印象里面都是比较硬朗的， 对， 然后比较直白的，是吧，直来直去的。刚才听到了就是觉得很唯美，是不是？ 对， 至少你看了吗？ 我没看，然后但是刚才听他们一说，我就觉得他这个可能

10月25号一直到 11月25号、 哦、啊12月25号，抱歉， 哎呦我天， 我有点紧张，12月25号啊，10月23到12月25号，将近为期两个月的时间、 哦、 啊， 有多少个剧目呢？ 18个剧目， 嗯 啊，18个剧目，这个剧目的我们在这个排期的过程当中，嗯、包括我们院团这个剧组在安排过程中也是非常讨巧的啊， 嗯、 正好韩。巧合的，今年我们请到了这个梆子腔有三个剧种，所以我就把这几个放在了一起。 嗯， 然后这一周叫梆腔溯源。 啊、 哦、啊，因为三秦大地上走过来，走到其实走到西北，走到新疆一带，叫做这个秦腔，还有演变成曲子戏、 嗯。 比如说到了我们这个山西叫晋剧， 嗯， 然后到了我们河北叫河北梆子， 嗯， 到了我们河南叫河南豫剧， 嗯， 整整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编排。 嗯、 所以这十八部剧过程当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老故事的一个新的解读都有，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崔氏与朱买臣一样，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崔氏与朱买臣，讲了讲啊，就是这两个人原来是一书呆子，另外一人呢，这崔氏呢就有点这个嫌贫爱富哈。 对。 但是通过孟霞和饶谦他们的一个改编之后呢，俩人反正都情有可原哈。 对对对，情有可原 啊、而且在夫妻相处过程当中，也映射了我们当代的婚姻生活。所以作为两个90后啊。就是你们印象当中完美的婚姻或者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们为什么把这两个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已经固化的两个人这么改呢？梦霞为什么写成这样、 嗯、 应该是你对于婚姻或者对于爱情有你自己的一个蓝图，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 嗯、 我刚刚跟导演俩找了两段唱词、 哦、 我觉得这两段唱词刚好可以完美的回答那个主持人这个问题。 哦，太好了太好了，那两个人可以不唱，我们读出来是吧？ 对对、 好，我们一块来听一段。 我读那个崔氏的其中的一段，然后导演读那个朱买臣里面的一段。 好的，嗯 嗯、前面是一段念白。 嗯， 好，既如此，请相公拿米来，拿面来，拿柴来。当年为妻不顾二老欠祖，一心下嫁于你，为的是夫妻举案齐眉，殷勤度日。可相公你就知道读书读书，从不顾持家立业。下面是一段唱。 嗯， 我本是知音见采，我本是阳春仙姝，奈何成八人下里，奈何成香落遗珠。我也想闲日里落花成赋，我也想强赋新词枕泪寄书，奈何我终日里愁眉不展求饱腹，奈何我瞻前顾后忙碌在柴厨。我只盼夫妻携手莫相负，你却是万事不问死读书。 哦，现在好像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性在抱怨哈。 啊，对对对， 啥都不管。 对， 你婆家事也让我管是吧，孩子事你也让我管是吧。 嗯， 您这是这个五体不分哈，就什么都不管。那接下来让饶谦跟我们说一下。 啊、这个就是其实也是第三场，就是逼修那一场、 嗯、 两个人真的是可以说过不下去了、 嗯、 然后要写休书的时候，两个人的两段核心的唱段、 嗯、 然后刚开始大家可能听出来，这是也是崔氏对于朱买臣最后的一个可以说是 控诉， 对他的一个控诉一个指责、 嗯、 然后这一番话呢也确实引起了朱买臣的一个心里边的一个愧疚、 嗯、 然后他也唱了一段是岁月沧桑催人老，20载光阴苦寂寥，两个人过了20年、 嗯、 想当年一方绣帕真情宝，两个人当时定情的时候有一个定情信物、 嗯、 就是一个红手帕、 嗯、 心有灵犀美阿娇，朱买臣娶妻忠心表，定不负贤德妻为我操劳，夜以继日求上进，为的是有朝一日扬眉吐气挺起腰，实指望苦尽甘来登金榜，携妻赴琼林宴乐逍遥。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谁料想独来独去，独去独来前程渺，功名无望心头焦。结果他最后把这个抱怨到什么呢？ 嗯， 开始抱怨他的这个书，说、 嗯、 书啊书，都说你是家中宝，却为何换不来棉被一条， 都说你是通天大道，却怎么读的人饥寒难逃，都说你自有那锦囊绝妙，却为何今日里难知半招。但是其实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这个书本身没有错，错的可能是读书人。 嗯，呀，写的真的是，就是很接地气，能听得懂，但是呢，又跟原来的这个豫剧的表达方式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好有意思。 对， 哎，其实这个表达方式也有当代人的表达方式，其实，对吧？就是孟霞你在写的时候，你看里面很多的这个词句哈，包括南方的回应，就是我们身边。就应该基本上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吧，对吧？女人很希望男人出人头地，对吧？悉心相伴，啊，男人如果说我没有功成名就，我又觉得愧对家庭，愧对妻子。哎呀，这个往深了说，真的是挺不容易了啊！每个家庭都有要解决的问题，但其实他这个不行，不能20年才说，对吧？ 对， 早点说多好呀！ 对，我们最后来总结这个戏的主题的时候，就说劝君惜取眼前人。 早点沟通是吧？早点这个媳妇儿早点就是开智哈、啊，早点跟老公说别再死读书了，就不用等20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故事，当时为什么会选到这个故事来做改编呢？孟霞说说呗，有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有很多个选择吧，但是我一直说我们特别希望，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少走进剧场，然后尤其是走进戏曲这个戏曲剧场。 对， 因为说怎么说那个戏曲从宋元发展到现在，了解这个东西需要门槛，尤其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学基底吧。 对， 所以大部分现在在看戏的，据我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可能大学生啊，然后一些老年观众啊，还有一些老师群体可能关注的更多。然后我们90后可能有一部分，但是可能00后我就不知道，就是受现在的这种影视剧啊什么的冲击的话，是否还能落到我们这种古典的传统文化里面去。所以说尤其是这种经典的故事更值得我们去传承吧。所以说前面有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尤其是马前泼水这个故事，有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在，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创作者来说，应该拿出自己的态度，然后不是说我们不去关注传统，不去关注经典，而且我们在关注的同时也能拿出我们自己的思考来，然后重新去解读他们。 对，导演呢？导演在学豫剧的时候，你有最喜欢的剧目吗？ 其实我个人确实也比较偏爱传统戏一些，因为确实传统戏它是经过确实原来那些老前辈就是一代一代智慧的结晶，就是它能够传下来，确实有它的就是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些戏，比如说类似于像马前泼水这样的戏等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原来的好多的这种类似于讲读书人命运的戏，比如说秦香莲，其实这些戏如果换到今天，如果再用我们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它的话，其实可以说有很多新的解读，就是关键是就看我们如何用我们现在的理念，现在的价值观，包括现在的婚姻观和爱情观再去解读一样，就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戏，包括其实戏曲里边有很多什么什么负心男子啊，包括像那个王奎与焦桂英啊，但是这些故事虽然很经典，如果拿到今天，如果我们再重新去解读它的话，其实它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有很多可以来重新解释的东西。 是， 就是 你就看最最著名的莎士比亚《罗密欧朱丽叶》，你就想到今天有多少版本。 对， 对啊，我们尊重原来的故事，但是在时代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爱情的解读，对于人物的解读，当代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也希望表达出来，对吧？ 对，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传承是需要创新的。只要刚才我觉得导演说的那句特别好，就是创新如旧。 对，创新如旧，对，确实是。 就是你要保持它老东西的核。但是现代人如果一味的搬抄的话，可能现代人年轻人又很难接受。 对 吧？ 因为他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戏曲的它需要一个传承跟发展吧。就像刚才两位说到这个 然后90后现在可能从相关的从业人员我们在做这件事，那么至于00后比如说现在院校也会有一些学生，那么再往后走10后那怎么办，虽然是有高三小等等各种的戏曲项目，但是如何是让他们能够选出一部分特别这个人才来继承再往下发展， 对， 这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戏曲，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当下做剧场工作，做文艺工作，做戏曲工作，然后这个一个也算一个接力棒吧，得一代一代的往下接，一辈一辈的往下传。 岳超，你看你做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已经第五届了，你自己对于观众的分析有体会吗？就是有注意过吗？年龄层也好，有达到你们的目的吗？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来看？ 这个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功课呀还要继续做，一定得坚持。从第一届到现在来说，然后戏曲因为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大部分脑海中，哎呦，这是我们的父辈爷爷奶奶看的， 是。 但是这个我们为了传承这个东西，传承这门艺术，然后现在基本上我们这几年来这些剧目，然后的主演几乎都是年轻人。你像他们是有90后， 95后， 甚至还有的是这个刚刚20岁。然后所以说这种就好在，对吧，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之后，然后让他们吸引他们的同龄人来， 对， 这样的话才会能更好。所以说这个工作有一定的效果，然后年轻人也来，然后呢而且从年轻人的视角去出发去改变这个东西，改变这门艺术，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坚持。不能说做了今年这样一定得坚持，因为这种工作不是说一年两年，而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持续过程。 哎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 对 工作， 不是急功近利的， 它其实不是光一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就能做到的， 对， 只能说，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传统艺术的过程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是你们就能， 对吧， 就能传承下去的， 对，我们是一个发声，我们在呼吁社会中的青年，年轻的一代，然后或者是更小的一代，然后来关注我们的戏曲，让他们来认知，让他们来知道，就最起码走出国门啊，然后我们和世界上的人去比拼，拼什么？那就是拼我们自己的艺术，我们自己的艺术的根在哪儿？在戏曲里面，这里面的文化太多了，包括刚才孟霞写的词儿，文学性非常好，拿出来就完全可以去解读，对吧？包括舞美、服装、化妆、美术、音乐等等，它是一个综合体。 是，然后刚才提到说让更小的孩子、更年轻的孩子了解戏曲，我觉得今天借这个机会再推荐一下我们让小朋友们了解戏曲的一个节目，好不好？我上次听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挺感兴趣的。 好啊，今年戏曲艺术节，然后也是有一部新的一个作品，就是这是在以往原来也有，但是呢我觉得今年这部可能会更火，就更亮，就是它就是借助了传统京剧的这些点，然后让我们学龄前儿童去认识京剧，去体验京剧。这个就是在我们戏曲艺术节期间，在11月10号，然后演的同戏社脸谱戏三绝，主要是通过三个故事，然后中间我来串场，给大家解读我们京剧的脸谱，京剧的四大行当生旦净丑，京剧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这样的话让小朋友一块参与进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学，上台和演员一起互动，然后呢家长几乎都是80后，然后他们也会非常的高兴，甚至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会邀约到我们的家长现场和我们的演员进行互动，现场跟着我们的演员学一段，唱一句，这是一个推广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好多孩子因为之前已经演过一次，好多孩子就是说听完麦水之后回到家一听到京剧就让说妈妈我还要继续听那个麦水， 所以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传播，然后 就得让他知道，并不是说我们让每个孩子都学啊，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让大家能听得懂， 对， 是吧？而且他觉得，就是其实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听流行音乐也好啊，我们现在听流行、听摇滚啊，那包括听戏曲，他鉴赏。就是艺术形式当中的一部分，能够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其实就可以了。 对对对，这就够了。 对，那他在听到戏曲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美，感受到乐趣。而且你想听一个剧目，可就是学到了一段中国的传统文学呀。 对。 对吧？ 确实是， 嗯、是、嗯，对，可能从小学戏曲的孩子语文会比较好，历史比较好，是吧？刚才这个演出11月10号。 对，11月10号，11月10号上午10点半。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崔氏与朱买臣》这个豫剧是什么时候演呢？ 11月的6号和7号晚上7点半 啊，两天， 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 我们的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两个演员呢，都是我们学校本科的师弟师妹。就是男主演朱买臣的扮演者是今年大二的表演系多剧种表演的杨君峰。其实杨君峰他的年龄比我大，所以说我都叫他峰哥。然后他其实虽然说我是研究生，他是本科生，就是我年纪比他高一点，但是他在原来团里已经是一位成熟演员了。所以说确实也是舞台经验很丰富。另外一位不是表演系的同学，是我们也是学习戏曲导演专业的今年大三的梁红玉。然后这个师妹呢也是非常认真，原来其实在自己老家的县剧团也担当过主演，可以说两个演员真的是 就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也可以说是既年轻但是又成熟吧。就是这样的两个很可以说是实力担当的两位演员。 对， 然后还有一位配角是我们戏导的小师弟李铮铮，曾经上过星光大道的李铮铮。所以说可以说我们也是满台的青春靓丽，台前幕后所有的，就像刚刚我们说的90后95后。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 对。那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跟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以前有过这个传统的戏曲的表演的经历，对吧？ 对。 然后你们这么改，他们是能接受吗？ 其实怎么说呢，还是能接受的，因为可能刚刚说的，我们把这个主题故事的内容骗了，但是我们整个戏的核，就是整个戏的精髓，还是在我们戏曲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里面，就是还是用我们一些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而且这两个演员真的是可以说都是身怀绝技。像大家如果走进剧场看到的话，就里面有一场就是表现朱买臣在这个风雪天去山上砍柴，这个在我们戏曲里边可以发挥他的表演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如说基本功不那么扎实的演员，这个是无法胜任的。包括最后马前泼水的一场的这个崔氏的这个水袖功，如果这个演员他没有一定的这个水袖基本功，也是可以说最后一场也难达到一个亮点。所以说让我真的很欣慰的是，这两位演员的基本功相当扎实。所以说我们在跟他合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把他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表演的空间都给他们发挥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合作真的还是挺愉快的。 对。然后以前在哪儿演过吗？就是你们已经第三轮了，对吧？ 对对对。 那前两轮是在哪儿演？然后观众的这个反应如何？ 我们的第一轮是在参加我们自己中国戏曲学院的129戏曲节。当时拿了那个评审会大奖，就是那个戏曲节的最高奖项。然后 大满贯。 对，大满贯，然后最佳编剧啊，最佳导演呀，最佳舞美啊， 对 一大堆。 然后 第二轮呢，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彭蒿参加的他们的那个南锣鼓巷戏曲节。然后当时是在南锣鼓巷戏曲节连着演了三场。我们这前后之前已经演过四场了，然后场场都是爆满的状态。然后我们走廊全部都是挤满的人。 所以这次是第三轮演出。 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戏多多的期待，然后能走进剧场去关注我们这个戏。 那孟霞接下来有新的创作吗？ 这个正在酝酿当中，接下来我跟导演有马上合作一部新戏，也是豫剧，然后王熙凤是改编著我们经典的《红楼梦》的。最近我跟他也在筹备当中。 豫剧的王熙凤哈。 对。 这个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 这个因为是我的毕业大戏，然后就是我们申请的我们研究生的跨戏部联合剧目，可以说 啊，在这里可以打一个小广告是吗？ 嗯，可以可以，没问题。嗯， 在明年的四月份左右，会在我们学院大剧场主、大剧场首演。可以说，我们这个戏也是很有，就是很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的主演是来自我们河南豫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然后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张艳平老师，由他来饰演王熙凤。可以说因为这个朱买臣他是一个小戏，王熙凤那就是满宫满调直宫直令的一个大戏了，所以说目前我们上回有了朱买臣的合作之后，觉得哎，我们两个还能合作来了，所以说我们就进一步合作下一部大戏。 嗯，所以你看哈，就是小剧场戏剧艺术节，它是一个摇篮一样啊，像个孵化器一样。 确实确实。 因为它起点会低一点啊，对吧？然后不管是人也好，或者是费用也好，它都会门槛稍微低一点。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地方让大家磨合，去创新，然后去探索，去实验。然后如果有好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奔更大的舞台。 确实，因为他这个好多剧目，就是你刚才主持人您说到，这个作为摇篮，这个我有一点感触，就是去年香港西九区的一部戏叫做《霸王别姬》，粤剧，广东那个粤字啊，粤剧，在我们这儿演完之后，当时是在北京来大陆第一次在戏剧艺术节演，后来又到天桥艺术中心去演，然后他这个戏又被邀约到我们这个大陆的其他的省份去演，所以他这个戏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给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写一部东西，写一门艺术，确实不容易，就像刚才两位说，倾尽了自己的心血，但是我们给他一个平台，他如果说能够更好的，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我们也是在背后做了一把推手，然后我们也是为之鼓掌，为之高兴。 好，那这样最后的时间哈，我们说一下，崔氏与朱买臣，我们推荐一下11月6号、7号演出啊，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搜索。购票什么的， 大麦网 啊，然后那个岳超再推荐几个戏好不好？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再推荐一部，就是这个我今天晚上在演的一部，然后叫《四美离歌》，然后明天晚上也有 啊， 这是一部也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多剧种融合的一部剧，叫《四美离歌》，就展现了四大美人。然后有一个演员，然后演四个剧种，然后演四个人物， 一个人演， 对， 他换装也来不及。 他中间应该是就是我们戏曲里面叫叠纸，自己给自己已经叠好了，然后今天晚上演，然后明天晚上也演， 四个剧种， 对，四个剧种，京昆、花灯、滇。然后是这样，然后这个我们这演员也是 很厉害， 对，李老师李丹宇老师也是获得了梅花大奖的这个演员，所以说他带着他的团队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演出，也是这个为我们这艺术节这个增光添彩。 好，我们感谢今天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为这些为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的这些90后95后年轻人鼓掌，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支持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感谢岳超、孟霞还有饶谦，谢谢三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明年见。 2018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节在10月23号繁星戏剧村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主题是融，强调小剧场戏曲的包容和开放，跨界与升级，百变多样，个性鲜明。从宋元到明清，从天南到海北，从前旦到昆生，从传统到创新，一方舞台在万种风姿。邀约剧目豫剧崔氏与朱买臣今天也来到了节目当中，他们又有哪些精彩的亮点？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玩转小剧场戏曲。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